he 一的音，一二三的一跟 air 差别很大 ，OK，、嗯、所以不能 heal， 嘴巴要张开。 风采无限的一只猫。 We'd like to get this one take. OK， 你的干脆的停顿确实停得干脆，可是你是靠肚子停，而不是靠你舌头的动作。We 的这样的你会累死的 ，OK， 你一定要，你最好是用舌头，把肚子的这个就是，除非你练了一辈子的气功，肯定会肚子累 ，OK， 所以你用舌头 we 顶上去就得了。 老师的意见好别致呀、啊，天一生水，哎呦这名儿。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没有用任何连读 ，OK， 哎呀， 不要太刻意的每一个字念出来 ，OK， 要用我们的这个连读的方式。OK， Brugas，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不错，可是你的 ya 的音要注意，不要不知不觉导致儿化音。Hell are ya， 别发成音儿。OK， 克里斯 Brian， I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OK， I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嗯，不错，可是现在有一点这个一字一顿，所以你要练习你的气流要一致的送出来。OK， Lily, 放松 啊、，Lily，、嗯、北京。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OK， 不错，你的开头 doing 的这段呢，就是可以嘴唇再放松一点 ，d 是一个的开头。 嘟嘟 ，losing the rope。 l 的这个音也不行，是 low。OK， 开头嘴唇放松，结尾嘴唇撅起来。 听个老同学，漫天飞雪。 We'd lik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不错，你的 in sin 的这个 in 现在发的还是有点像音的音了。OK， 有丢丢吧？ 嗯，一点点，剩下的都完美。 丢吧，嗯，心。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的这个 hell 嘴巴要张开，你发的 h 就还是区别挺大的 ，OK。 I Chloe to get this in one take。 Take， 你的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我们省这个科的音，舌根得顶上颚。Take 春 losing the soap。 OK， 你的 z losing 的 z 要震动，如果你觉得 z 发的别扭，你可以暂时发一个 s loosen 也可以 ，OK。 对， 可是不能不发， 嗯。好吧，那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儿吧。 耶、 yeah. 嗯！所以说，你看那个 losing the robe， 挺难的，三个字而已。嗯、 不要小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We'll be right back.